dark and it covered me and I saw within my lawless heart and my wilting brain. I did not know waiting there, who was hunting me. By the river's dark, I panicked on. I belonged at last to Babylon. Then it struck my heart with a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。驾驶速度的脉搏，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Elles sont usées d'avoir autant marché contre le vent.

着那